八七十号勾左前，言八生烧八和香，八种色花以用供养三宝，三衣杂物供养法师，小食中食都亦服以事。咁啊，呢一段经文咧就系、明修供养嘅方法，即系我哋点样去供养咧？第一句白狮子后高座前者，狮子后就系譬如啊，狮子一叫都百兽前中，就表示狮子个威力。现在佛讲经说法，在大众之中无所怖畏，所有一切天魔外道邪见啊，我咪听到佛说法嘅音声，都要咧改归正，咁就名为咧叫做狮子座。咁啊，意念白灯，意念就系点啊？白灯啊，就一白盏灯。咁啊，灯就能破黑暗啊，就系、表示咧佛有大智慧，先至可以说之无上甚深嘅波若妙法。就话烧百和香，就系、烧香，呢、个香咧。是有八种和合而成的，那就叫做八和香。烧香就能破这个污秽啊，就表示就帮三世之佛持清净妙戒，以戒故能破一切过恶之秽。那八种色花就以呢个八种颜色嘅花嚟到供养法，花咧就表妙因。咁啊，总名以花、以香、以灯嚟到供养法，所以话以用供养三宝者，以呢三种物件啦嚟到供养法、供养法、供养生，系表示啦对佛一种嘅敬意。因为佛说此个无上甚深多嘢妙理，使我哋能够开解，因此咧为报佛恩啊，就以种种嘅香花物质嚟到供养佛。三衣，三衣咧就系、我哋出家人啊所用呢三件衣，第一叫做僧伽尼，亦名叫做重复衣，即系咧大衣。道宣律师讲啊，认为佢哋杂碎衣，就因为嗰个条数多，而且一块一块咧好细夹成嘅。咁啊，如果同用而立名咧，凡系入皇宫说法或者入呢个穿坠落里边啊乞食啊，都系着紫大衣噶。在呢个沙婆多论里边讲，大衣咧。分为啊九品，点样叫做九品呢？就系、上、中、下。咁啊，上就有三种，中系有三种，下品亦有三种，就成为叫做九品。例如下品有九条、十一条、十三条嘅分别。中等呢是有十五条、十七条、十九条的分别，上品呢是有二十一条、二十三条，一共二十五条的分别。就例如咁啊，所有法师讲经或者大和尚登座说法开示，咁啊，在中国嚟讲呢都是搭呢条红枣，依系红色的，咁啊就系二十五条，系最高，即系上品之上，就有四长一点啊！如果动植咧，你睇到佢有四块长， 就有一塊短即是半塊咁嘅。咁如果橫數咧，就係有25條，就名為咧叫做大衣，因為個紅色啊，所以稱為叫做紅組衣啊。第二種叫做屈多羅僧啊，亦名叫做上著衣，亦名叫做七條衣，就係我哋一般人咧所用嘅上殿過堂或者做呢個經參佛事啊。所穿呢一件平常用嘅七條衣嘅袈裟，佢就只係有七條，但係咧就兩長就一短。第三叫做安陀會啊，指明叫做中足衣，亦名咧叫做啊近身衣，就是、個平時如果唔做法事，或者晚上上床睡啦，咁啊佢通常咧。都是搭呢一件五衣噶，或者我就去外边打扫地方，咁啊亦系咧搭呢一件五衣。在佛嘅制度，只能够许三衣，三衣以外咧都系属于多余。咁啊，点解咧？因为在印度啊，天气热，咁啊佛修行将要成道啦。咁啊，佢入黑嗰阵时咧，佢就搭一件衣。咁啊，到咗半夜啦，咁啊凉啲啦。半夜啊，即系午夜啊，半夜啊，晚上12点啊嘛。咁啊又凉啲啊，咁啊多搭一件。咁由于佢响个山上啊入定打坐啊嘛，咁啊到到朝头早啦。又比較涼啲嘅，等於話大地咧，太陽未出以前都冇曬呢個熱氣啦，所以將近天光啊，4、5點嘅時候咧，又涼啲又凍啲，咁啊佛咧就又搭多一次，咁啊一共3個時候就搭咗3件衣啦，可以得過咗呢一日啦，咁啊因此佛咧就制啊出家者。只能3件衣，咁啊！但系在印度熱帶就可以喎。如果我哋中國啊，或者其他國家偏於呢個北部，而呢個天氣寒冷嘅咧，3件衣唔夠啦，冇可能嘅。咁啊，所以咧，佛嘅戒律啊，就係因時因地而制嘅，就唔係話咧。永远都是挨板的。咁啊，仲有一种理由，例如我哋一个人出门，咁啊，如果唔方便带佛像啊，尤其是出家人添，好简单嘅，你最好就3衣带齐，等于话咧一个出家人咧，不管你平时用唔用得着啊，其实3衣咧要随身嘅。即是一件5衣，一件咧系7衣，一件咧就系大衣。咁啊，呢个3衣随身啊，不能够离开噶噃。咁啊，如果出门，咁啊，我咧撇一条戒咧，咁啊有冇迟到啊？我自己都唔知啦吓。犯戒就在所常有啦，戒咧我都算迟得咧有70-80%。我差唔多咧，自己本人具足3衣啦。咁啊，现在我家下来安养住1個月，我都带齐3件衣啊，5衣、7衣，以及大衣。咁啊，如果我每一次出门，亦都带齐呢个皮箱里边咧咁多嘢都装得啦，咁啊唔差啲3件衣薄底噶啦。咁啊，带呢3件有咩用处咧？第一。一4月份啦，我哋嘅比丘尼戒里边咧有一条规嘅，你去到边处过一夜，你需要有3衣随身。咁啊，例如你住喺屋企，你自己嘅常住啦，咁啊有3衣啦，随便放喺边处都冇问题啦。亦有佛像顶礼，但系我就去到外边啦，住旅馆或者住居住嘅屋企，佢冇佛像，咁啊点办呢？我哋将啲3件衣请出嚟，放喺个台嗰处，5衣 在最底下，中间是七衣，最高那层呢是一件大衣。咁你三衣接得好放好好呢，咁你就向三衣叩头顶礼，对住三衣诵经啊，就等于对住佛一样啊。因为三件衣呢先系供养三宝。杂物呢就是三衣之外仲有钵，食饭嘅钵，拜佛嘅具，同埋呢个剃刀准备剃头，同埋呢个露水囊啊，即是要来装水的，以及呢这个针筒，这个针线啊，准备那些衣服呢物啊破烂了呢都要自己来到修补。那么在这个梵网经里面讲呢，一共有十八种物都常随其身的，就名为这个杂物供养法师。那么以此上来所讲的各种物件啊，供养法师，个小饭的宗旨亦复以时啊。我哋食饭咧，系应该咧要有个时候，小饭或者系早餐啊，中食就系午餐。咁啊，讲到呢个食字咧，就好多好多种理由噶。咁啊，碍于呢啲时间咧，我哋冇法子多讲啦。例如，我哋根本就冇呢个早餐食嘅，所谓日中一食，即树下一宿啊。咁啊，点解后来又有呢个早餐呢？又点解呢个中食一定要不能过午呢？又点解晚上唔能够呢？咁啊，都有好多理由响处啦。咁啊，因为时间咧个问题，咁啊有机会咧再解释。所以呢次个小饭就系早餐啦。中食就是午餐。咁如果你请嗰啲法师讲经，每日如果是讲两次嘅，咁早餐同埋呢个午餐咧，都要以呢个时候啊，即系到时你就要咧预备啦。因为人的肉体嘅精神是有限啊，既然讲经或者要到两次咁多嘅啦，所以呢个早餐同埋午餐啊，都要对时来到呢是尊敬。大王一日二时讲经，我们这一句就明讲经的时候啊，就说大王啊，你一日早午两个时候就讲经啦，所以啊受的供养亦都呢要两个时候，有小饭有中食。以国土中有八部鬼神，是一一部复有八部，中拗文士经，此之鬼神附以国土。咁啊，呢一句经文咧就系话，你个国土之中，乃至十六国王，每一个国王自己本身个国土之中啊，都有呢个八部鬼神。咁啊，通常讲系十部鬼神，但系每一部都具足十部，就名为叫做八部鬼神。我话一部啊，都复有八部。咁啊，嗰啲鬼神咧，佢就好中意听经说法噶、哦。咁啊，好中意咧去听经噶。咁啊，所以如果你想护国土啊，你想嗰啲鬼神唔作反啊，唔拥护呢个国土嘅话咧，你哋应该在呢个国土里边咧，常常讲此人王复个波耶波罗蜜经。以此波若的妙法来到化度他们、啊、使那些鬼神呢生一个欢喜心，然后呢他就会保护这个国土，使到这个国土呢没有这个灾障。个大王国土乱时就先神乱、啊、鬼神乱故万民乱，贼来之国百姓丧亡，君臣太子王之百官共生是非，天地贵二十八宿星度日月失时失度，多有客起大王若火难水难风难一切诸难，你亦经讲此经法用的如上说。我问这一段经文呢，就是接刚才说那些鬼神既然是喜欢听经闻法，咁你讲经啦，佢又法可闻啦， 佢個心就向善啦，所以就擁護呢個國土啦。咁啊，萬民都安樂，無諸災難。因此咧，呢、這個國土之中，國王要自己受持人王符個波若波蜜經啊，亦都要令全國人咧受持切波若波羅蜜經啊。咁啊，反過來，如果啊呢、這個國土裏邊冇人講呢個人王符個波若波羅蜜經啊，嗰啲鬼神冇經聽啦，啊咁佢就作怪啦。咁啊，從此咧就作亂，所以話大王啊，國土亂時，如果呢個國家要亂咧，乜嘢在先咧？鬼神亂啊，最先咧就係嗰啲鬼神咧作怪，因為鬼神佢啊中意咧聽大乘嘅妙法，咁啊你冇人講此大乘妙法啦，嗰啲鬼神啊冇經聽啦，佢個心就唔能夠向善。个心一起一个恶念啦，咁咪就作念啦。所以话先得鬼神念，个鬼神念故啊，就万民念啦。咁啊，呢个鬼神念咗之后咧，跟住咧举国嗰啲人民就会念。个贼来之多，个百姓丧亡啊。咁啊，到嗰阵时咧，嗰啲贼咧就来会。劫持呢个国家，使到嗰啲百姓啊无缘无故丧失呢个生命。君臣、太子、王子、百官共生是非，天是怪异者。呢一段咧就明呢个君臣、太子、百官啦。点解佢哋共生是非呢？就系话，如果一国里边，君就是王，臣就是做官的臣子，以共太子，以共百官。若果他没有闻人王符个波若波罗蜜甚深的妙法，他这个心呢就没有这个法水之人，处处其实执着有我，未能够以这个波若观空的智慧啊，观诸法空，处处执着有呢个我啊，所以咧君臣、太子、百官彼此互相勾结，彼此咧凭彼为奸，争名夺利，互相残杀啦。呢种咧在呢个历史上咧，就以中国嚟讲咧，都非常嘅多啦。如果全世界嚟讲呢种咁样，一国里边个王子百官自己互相勾结、互相残杀啦，呢种啊记录咧都所在多有啊。究其原因咧，就系冇机会听闻此个甚深波若妙法，未能观空无我，处处执着啊，所以令到呢个国家嘅不安。个天地怪异啊，由于人不善。以伤呢个天和，然后就感到咧，或者咧系地震啊，所谓风不调就雨不顺啊，国不泰就民不安，咁就叫做天地怪异。以十足星度日月，失时失度多有贼起嘅。咁啊呢一段咧就讲呢个二十八宿难啊，咁啊天上嘅星宿好多。我哋中国嗰啲讲天文学嘅人咧，就将佢分成咧二十八宿，东南西北啊，每一方都有七宿，咁地七就成为佢哋二十八宿。例如东方有七宿啊，咁啊边七个咧？所谓国、行、底、黄、心、尾、击，有七个名。南方七宿咧，就系话井、鬼、柳、星、张、翼、陈。西方的七宿呢，就是灰、柳、卫、不、衣、差。北方的七宿呢，就是斗、牛、女、虚、危、湿、地。那么四七呢，就是二十八宿。二十八宿就各有其位， 各有其管，如果佢亂起嚟嗰陣時咧，呢、這個世界就會亂啦。啊，星道日月，即係金木水火土嘅五星，再加上太陽，以及嘅太陰嘅日月，佢失字失道者，就係話咧，佢應該係負咩責任嘅？到時咧，冇咗佢呢個責任。好似日头出太阳，夜晚咧系出月亮咧，但系就可能个倒转啊！日头出月亮，夜晚出太，呢啲名为叫做失时失道啦。啊，多有察起啊！咁啊，由于呢个天时地利不变，人心变，咁啊，处处都有盗贼兴起。大王，若火难、水难、风难，一切诸难啊！咁啊，火难、水难、风难咧，就名为叫做三灾。呢、這个三灾咧，就系指啊自己本国有嘅，但系其他国家咧不一定有。所谓一方见啊，他方咧唔一定见，就等于话咧，边一个国家国王。以共百官人民受持人王附个波野波罗蜜经啊，咁呢个国家就冇呢个火水风呢个灾难咯。即使啊大家隔离邻国啊，如果嗰一个国家冇受持读诵人王附个波野波罗蜜经啊，咁呢个灾难咪到啦。所以即系话有呢个三灾啦，就系、是、局部。专门咧讲出嗰一个国家咧冇讲，如果冇受持读诵人王附个波若波罗蜜经咧，就常常有呢个水火风呢三种嘅灾难，乃至一切诸难者其他种种嘅意外。佢亦应讲此经法，即用如上说啦。咁啊，假如每一个国家有种种嘅火啊、水啊、风啊，其他一切嘅灾难来之时，如果有发心啊，请广赐人王附个波耶波罗蜜经，而法师啦、啊，亦都肯发心啊，广赐波耶波罗蜜经，大家亦都去听咗之后，受持读诵，解说此人王附个波耶波罗蜜经嘅话，咁啊，呢个国土。就可以安寧，冇咗火、水、風，以及一切嘅災難啦。個大王不富國，亦有富福，求富貴官位七寶而行來求男女，求慧解命運，求六天果報、人中九品果報。即越講此經法，用如上說。呢一段經文咧，就解釋。受持读诵讲说人王附个波若波罗蜜经，唔单话消除呢、这个可以求智慧，所以话大王啊，不单能够护土，使到呢个国土咧冇有呢个七万种种嘅灾象啊，但系亦有富福啊，亦都能够啦，使到呢个受持读诵。人王附个波若波罗蜜经嘅人，得到咧有种种嘅福报。咁啊，乜嘢福报呢？下边嚟一段一段解释啦。求富贵官位，第一啦，想有钱，咁就富啦。啊，想系有地位，啊有呢个爵位或者做大官，咁啊佢就官位啦。七宝如意啊！就是金銀流利車渠馬路珊瑚琥珀，咁近代嘅人就所謂鑽石，要十卡八卡或者最好一百卡咁大嘅，咁屬於寶啦，世所稀有啦，咁啊隨心所求都皆得如意啊。第四就是行來，行來咧就是出入往返，行來進止啊，都得到咧平安。无病无痛，例如出行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之内都玩得好愉快， 又唔怕话大风大雨，又唔怕话有呢个交通意外，又唔怕有毛病，咁啊非常嘅愉快啦。求男女啊，咁啊有啲啦，生得女多，咁啊想娶新抱就冇机会噃，所以就希望有个男仔啦。咁啊有啲啦，就仔多，咁啊想做下外父就冇机会喎，咁佢就求女啦。咁啊，如果受持读诵啊，至人王富国波若波罗蜜经啦，就如同观音菩萨品一样啊，受持读诵普门品，以奉念观世音菩萨嘅话，求男得男，求女得女，求慧解啊，就系求智慧。咁啊，如果受持读诵此人王富国波若波罗蜜经咧，就可以得到呢个智慧启发。明晚咁啊，如果受持读诵此经嘅人，佢一定系有善心啊，一定系有善根喎。咁啊，加以广播呢个福利啊，因此若远就若近啊，人人啦、啊。都知道呢有你呢一个人。第八就求六千个果报。咁如果受持读诵此经啦，咁可以生到天上享福。咁呢个人中九品果报呢，九品呢即係九级，上中下三品啦，三三就成为九级啦。咁如果上品呢个方面有上中下，上上品就是道种性做金轮王，上中品是性种性做这个银轮王，上下品是十种性做这个铜轮王。如果中品是有上中下，中上做铁轮王，中中品为宿散王，中下品是其他的小国王，下品亦有上中下，如果下上品就做呢个察利大星，生在呢个大正之地；如果下中品呢，就生在呢个婆罗门家，为一个修道嘅经营者；如果下下品呢，就生到人道之中，或者个做一个普通嘅居士，即总算有啲善根啦。佢亦讲此经法都用而上算啦。咁啊，亦都咧要常常咧讲呢一部经。个大王就不但富福啊，都亦富众难，若疾病苦难，扭系家所检系其身，破四重罪作五业因，作八万罪行六道是一切无量苦难，亦广此经法如上说。咁啊，呢一段经文咧就系、是、解释啊。人王富国波若波罗蜜，假使有人到受持读诵讲说啊，唔贪得福啊，真真正正啦、啊，可以免难。佢话大王啊，不但系富福，亦都可以得富贴，免除呢个种种嘅灾难。咁啊，灾难就有好多种啦、啊。咁啊，下咧就系、是、一段一段列出啦、啊。第一叫做疾病苦难，我们的人有身体就当然有病，你不要说大病，所谓那些癌症啊诸如此类没得医的病，你就算是一朝半日头晕发烧你都不好过啊。例如我本人呢昨天呢就好像有些烧烧地那样，所以结果成日呢一种想睡觉，咁都系属于痛苦。少少嘅发烧，一朝半日啊，都削劈唔好过啦。何况大病啊，或者不治之症咧，当然啦，系一件最痛苦嘅事。第二就系扭啊，扭咧就锁住呢个手。是这个犯法者呢受刑具之一。第三就是鞋啊，鞋呢就是锁住那只脚的。那么这个罪就错了，不单被人锁住手啊，连脚都锁埋了。 第四呢就是枷锁，枷锁呢就即是呢将个条颈呢亦都锁住。第六就点系其身啊，即系或者咧坐监，即系坐牢啊。咁啊，无论时间嘅长短，在呢个坐牢呢一段时间啦，自己啦唔能够就。第七就叫做破四重罪啊，就系破咧呢个四种嘅根本戒，犯咗呢个淫道杀妄。四种根本戒的人呢就好像一个人犯死罪一样，那么一定呢要受这个死刑的处罚。如果一个学道的人，不管他是在家出家淫道杀妄，都是属于根本戒。如果任何一个受了四种根本戒的人呢，他犯了这四条戒啊，在这个佛教里面讲呢，名为叫做波罗夷罪。咁中国话呢就叫做断头啊。咁断咗呢个头就当然就冇机会再生啦，就等于话如果受咗淫道杀妄四种根本戒嘅人而违犯嘅话呢，就一定呢係堕于呢个深重嘅地狱，是退出呢这个道分。咁所以呢个波罗夷罪啊就有三种嘅意思。一者呢就是退末，由于犯咗呢四种根本戒之过，咁呢个道果呢就冇份啦，从此末力呢个恶道之中。第二叫做不共住啊，凡啊犯咗呢四条根本戒嘅话，就唔能够呢在这个大众之中一同呢是说戒布杀，就不共争宗语了。所以从能够规矩里面第一条，凡根本戒者就一定呢要签单，要分他出去，不能够在这个争宗语，因为他已经不是一个僧人，不是一个道者。那么我们这些僧人道者呢就不能与他共住了。第三叫做堕落啊，你起身之后以他作淫道杀妄而堕于这个阿鼻地狱之中。第八呢是作这个五逆因，五逆因呢就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破劫和转法轮僧，以共出佛身血，作了这五种的五逆之罪为因啊，将来亦是堕于呢个阿鼻地狱之中。咁咩叫做八难罪呢？八难呢有八种嘅难，即系地狱、饿鬼、畜生，堕于呢个三恶道中呢，就名为叫做三种难。再加上佛前佛后，属于第四种，或者生在佛前，或者生在佛后啊。总之佛出世的阵时，我就不能够有机会呢亲自见到佛。咁好似我哋家咁叫做佛后啦，佛呢老祖唔响住啦，我哋先至出世叫做佛后啊。生边地啊，或者生到嗰啲偏僻嘅地方，唔单话见唔到佛啊，你想听经闻法都冇机会，简直呢你都闻唔到佛法嘅名字。等于话想种全身都冇机会啦，咁啊亦系盲啦，盲聋音哑，即系盲一对眼，咁你点样可以读经呢？聋咗只耳啊，咁啊点样可以听经呢？或者呢个口啊，音耳同哑唔可以讲话，咁啊亦都唔可以讲经，亦都唔可以读经啦。咁仲有咩机会种全身呢？咁亦系一种慢啦。咁世事变通啊，咁呢个人虽然佢有聪明有智慧啊，但啲鬼灵精嘅嘢咧，佢就样样通喎。你叫佢念一句阿弥陀佛啦，佢就打手念头；你叫佢拜一拜佛啦，佢就根本就唔听嘅。俗语话睬你系多余啦。咁呢种人咧，叫做世事变通，亦冇机会种善根啊，亦系一种慢。生到呢个长寿天， 咁啊，呢个天上咧有一层天，就叫做长寿天，即系无极界啊。即系二空天咧，佢呢个人咧，呢个寿命咧好长嘅。咁啊，既然寿命长啊，佢常常虽然入定，但系咧佢唔容易啊，亲自听经闻法。所以深到呢个长寿天中呢亦是一种难。一行六道智者，咁既然有以上个八种难啊，当然是唔出呢个人天、地狱、阿修罗、鬼，以讲呢是畜生，唔能够离开呢个六道，等于话六道轮回啊。佢一切无量苦难者，除咗呢以上个种种难之外，仲有其他種種的苦難，係《易廣子經》法都用而上說啊！如果我哋有人肯受持讀誦廣說《人王富國波耶波羅蜜經》咧，就好似乜啊？好似一個人坐呢個波耶船，像呢個波耶嘅法力啊，就能夠消滅剛才所講同埋四惡嘅重罪。但是有人今天问，波耶一经何以能够灭罪，能够灭众难呢？因为波耶如同火，火能烧尽一切物，亦如同这个灯能破除这个黑暗。就譬如这个波耶一法呢，以这个智慧火能够照破这个烦恼黑暗，用这个智慧光就能够照到自己这个本性，所以能够灭除一切的灾难。那么亦有人家呢问了，那么既然呢诵经就可以灭重罪，就可以远离众难了，那么没问题啦，我们先造罪、先人道杀我，那么样样都做了先，咁到最后仲有啲本经啦，咁乜事都冇啦。但係你千万呢唔能够有咁样嘅心啊。虽然呢部经係能够有灭罪之功，但係你千万唔能够明知而故犯啊。如果你明知而故犯啊，将来堕于呢个三恶道都在所难免啊。一定啦，你自己愚痴无明，唔知得造罪嗰种个果报，属于咧系一种啊，叫做唔知得自己愚痴自己嘅业障。咁你之后咧，你好好地发心读诵此经，而又恳切，而又知诚，咁样咧就希望啊呢、这个三宝个加被你。但系如果你明知有罪啊，而先去造罪，然后呢先至认为呢读经可以免罪啦，咁样呢就绝对啦唔可以。所以呢一点呢，学佛嘅人啊应该就要明白。个大王昔日有王啊，昔其援恩为鼎生王领军来天上，得欲列其国，帝天王即如七佛法用啊，呼八高座，请八法师讲波耶波罗蜜鼎生即退，如列罪经中说。咁啊，呢一段经文咧个文字就好显浅啦。如果日日都听呢部经啊，都有嚟听嘅话咧，呢一段高经文啊，应该啦唔使点样咩解释，从呢个文字嘅表面咧就已经系好清楚明白。所以呢一段经文啊，同埋向下咧有一两段经文咧，我哋用呢个古仔讲古仔嘅题材咧嚟到解释呢啲经文。咁啊，呢一段经文就系咧引呢个古人嚟到做一个证明啊，证明受持读诵讲说《人王富国波耶波罗蜜经》咧可以灭罪。咁啊，以即天王，就是这个三十三天的天劫，在这个言如因缘经 整生黄品里面讲，佢话过去街有一支大国王，佢个名咧叫做善珠，佢个头顶上咧突然间啊生一个泡，即系生个大疮啊，佢形状咧好似个玉璽一样。后来渐渐大啦，一日咧佢个头顶上呢个大玉璽疮啊，咁啊穿咗啦。奇怪喎、哦，唔单冇脓冇血啊，仲有一个细佬骨生出嚟添，佢个相貌好端正啊，呢个身咧都有黄金色，咁啊呢个善珠王啊，唔知道系福系祸啊，佢就请一个咧算命嘅先生咧嚟同佢呢个顶上啊生呢个孩子咧算算命，咁啊呢个算命先生话咧，佢话善哉善哉啊，恭喜恭喜。他说你顶上这个弟弟哥呢生出来是有大福德有大智慧啊，将来可以继承你的皇位统领四天下，那么因此这个善智王呢就安排顶上生出来这个弟弟哥的名字呢就叫做顶生，纪念呢是从这个头顶而生的。那么没几耐这个善珠国王就去世了，那大臣啊全国都一致呢要恭举这个顶生王呢是为继承人，那当时这个顶生王就讲啊，他说你不答，他说假如我真的有福力如果继承我这个父王的皇位呢，那应该啊我是一个有福报的人啊，咁啊！現在我未曾登位以前，應該咧呢個四天下同埋三十三天嘅帝釋天嗰啲天子天人啊，來本啦嚇，迎請我登位啦，咁啊證明我是有福喎、啊！啊，佢立咗啲誓言啦，果然啦，冇幾耐啦，呢、這個四天王啊，各各持個寶瓶裝滿嗰啲香水嚟同佢灌頂。这个帝释天天王啊双手呢攞嗰啲皇冠啊所谓珍珠钻石宝贝而成嘅皇冠呢嚟到同佢加冕，去到呢个炎头堤呢处处都系响呢个五欲之福，所有嗰啲地神啊嗰啲虚空神啊嗰啲夜叉神啊都能够从空而出啊从地涌出啊，咁啊领导佢呢广游这个四周，这个四天王所到之处呢一切都无碍，人人都尊敬，最后上到这个帝释天啊，即是三十三天上面呢，咁这个帝释天啊领众天人啊亲自出来欢迎他，而且带到入去这个天帝的宫殿里面让一半的座位呢俾佢坐，等我将佢呢个地位提高到啊，同呢个三十三天子一样，大家咧将呢一个天座啊，一人坐一半，弊就弊在咧，俾佢坐咗一半啦。咁啊，等呢个离开呢个三十三天啊，呢、这个帝释天子送佢出呢个天门之后，佢就起一念恶心啊，佢话呢个座位。得既然咁好坐啊，我唔系乜事况，我要俾咗你一半啊！你既然让一半俾我坐啦，应该我要全部坐晒啊！有乜理由仲留翻一半俾你呢？咁佢就生一段恶心啊，就是、希望出兵呢要消灭呢个三十三天，自己呢登上呢个三十三天呢个法座。所以当时呢个帝释天啊！就惊起来了，那么怎样呢？因此呢他就受持读诵啊这一本人王富国波若波罗蜜经，依照过去七佛的方法呼八高座请八法师讲此波若波罗蜜经，那么以这个经的法力一切诸天鬼神拥护啊，同埋呢个顶生王咧，结果就失败啦。同埋呢一段故事咧，就系、是、出在呢个《炎如 恩怨经里面呢鼎生黄品，咁啊以呢一段嘅故事呢就嚟解释刚才呢一个经文，咁啊大家听过呢段故事呢对下嗰啲经文呢就好显浅啦。个大王必有天罗国，有一太子欲登皇位，一名班竹太子为爱到罗陀斯受教，他应取千王头以祭宠臣，就自登其位，以得990王，少一王即不行万里，即得一王命好灭王。咁啊，呢一段经文呢，就证明啊，人王富国波若波罗蜜经能够保护自己嘅生命。咁啊，呢啲经文呢，亦系好显浅噶。咁啊，我亦都以呢个故事嘅题材呢，来到呢解释呢一段经文。咁啊，大家一边听故事啊，一边呢睇嗰啲经文呢，你就会懂噶啦。咁啊，从前有个天罗国王，有一个太子。咁啊，佢只脚咧就有一点一点啦，嗰啲梅花嘅斑驳，因外道咧叫做罗陀，拜呢个罗陀外道为师。咁啊，呢个罗陀外道教佢点样做，佢就点样做，佢就绝对咧信任，以奉听啊呢个罗陀师傅嘅教导。咁啊，呢个罗陀师咧就同佢讲啦。他说这个重监啊，即是那些死人坟墓里面呢就有很多鬼神的。他说其中有一个头呢叫做摩诃迦罗，中国话他就大黑啊。他说如果你呢想增加你自己的威德，你想你的事业能够如意啊，每件特必胜，每次攻打别人呢就一定能够得到，咁你呢就应该呢就要听我嘅教导啊，走去呢祭祀去拜祭呢呢个大黑嘅天神。咁但係你要注意喎，呢个大黑天神呢唔係普通嘅物件呢可以拜祭供佢啦，你一定呢要用呢个人嗰啲血肉来到拜祭佢啊，佢先至可以得心满意足，然后先至保护你噶。咁啊，当时呢个太子啊，呢个班竹太子